现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的冷笑话呢是跟大学生有关的。你知道大学生最喜欢搭什么交通工具吗？ 搭 bus 吧，像我中学都是搭 bus 为主的，要从巴生去到板丁。 不会觉得很累吗？ 非常累，而且是要站两个小时拿着一叠书那种的，真的，我的中学是这样过的。 哦呦，那么勤劳，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学校对面的那个巴士站啊，你懂它的后面是什么吗？猜， 那种恐怖屋， 猜 啊，那种不知道哎，还有什么？ 这个巴士站很厉害，它的后面是一整大片的 山， 华人义山。对，有时候七八点我们还在那边等呢， 然后你们听到一些声音， 就还好，我就觉得因为很多它是马路旁边， 哦， 是有车经过，但也蛮可怕一下的。 所以搭这个巴士是你最讨厌的交通工具哦， 很讨厌，而且每次味道臭臭的， 所以不是巴士 啊。大学生最喜欢交什么交通工具啊？ 搭什么交通工具啊？ 是搭了会很爽吗？ 是蛮爽一下的，有了这个交通工具。 车吗？ 为什么车？ 因为大学生就是要考 license 的时候啊，如果有人考到驾照的话，可以带你去兜风啊，上山啊，去海边啊，环岛啊。 考到的那一个应该是很伤心吧，因为全部人上他的车， 对啊， 全部都说，哎，维君你驾车，你驾车，你有车，你有车， 对， 对啊， 然后车整个坐满满，坐在家买给他的那个二手车。 所以他很讨厌，不是车 啊，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啊？想哦。 OK， 跟大学生有关吧？ 大学生对，一定有关系， 跟大学 University 有关吗？ 啊，这个就没有啦。 该不会是那天我讲的吧？ 哪一个？ 也是真的，就是车喽，而且还是那个 Honda City。 为什么、啊？ 因为 University。 不是 Honda City 啊， 不是 啊， 想一想， 跟 University 有关还是没有关？ 没有关系 啊， 跟钱有关系。 哎呀，让我思考一下吧。 OK，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以慧的《热恋冰淇淋》。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到底大学生最喜欢搭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刚刚 Broccoli 有猜是车吗？不是。是巴士吗？ 不是。 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 刚刚你有说到一个 tips， 它是跟钱有关的。 还啦， 为什么大学生要跟钱有关呢？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钱的，这笔钱。 我刚刚想到的钱，第一个想到的是很多大学生都会借的， 什么 PTPTN 啊哈， 所以是 PTPTN， PT stand for PT Proton Bro 啊Proton Proton Saga， 是不是 Proton？ 我喜欢， 是不是？ 但是不是啦，不是 PTPTN， 还有另外一个钱。 大学生跟钱有关的、啊，是花很多钱吗？ 花很多钱呐、啊，没有他花，他是收到这笔钱。 你是说 Broccoli 在大学也收过的吗？ 你收过什么钱？ 一样的那个钱咯， 一样的那个钱，哪个钱呐、啊？ 哎呀， 哎， 在海上的那个咯，Scholarship 。拜托你了，拜托你了。 失传了，因为 scholarship， 你有拿过吗？ 在路上，我女儿以后会拿的，她替我拿。 你的女儿、我觉得目前还在人世，还没有投胎耶。 过后她会帮我拿。 希望哎，所以我只要做一个影片来教大家，就如何拿到 scholarship。 好， 因为我中学是真的是有策略的去考、什么样的考试可以让你拿到多一点分数， 你就符合哪个学校的分数，你就可以拿到奖学金。所以我中学进我那个 T 大学也是有拿奖学金。然后我那时候考大学也是有接 PTPTN，、 okay、 然后也是可以 waive 掉的，你懂吗？ 哦， 可以 waive 掉 PTPTN 的， 因为你有这个奖学金 了。你的你懂 CGPA 吗？ 啊，我懂我懂，肯定。 你只要 hit 3.5，呀是四最满嘛，3.5到4，你就是 first class student，、你就可以 waive 掉了的。 哦 ，Broccoli 一步一步教你，要不要看？要不要？要的话来到我的 IG 伟君那时候 follow 起来。 我要知道你的 CGPA 多少。那时候 3.6，谢谢。 哎呀， 很高啊！你又升了，还是抄答案来的？ 喂，不要学 Broccoli 啊，大家。 开玩笑啦 ！OK， 回来跟你分享第二则冷笑话啦，舍就够选 Beyond Trend。 歌曲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邓紫棋的新的心跳，心跳肯定会加速啊，特别是在现场看到他的时候。6月6号晚上8点 TM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你就可以见到邓紫棋啦。本来票已经卖完了，但是感谢啊主办方啊决定呢加开 P7 区的座位，现在还有票，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抢购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Y。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接下来这个冷笑话呢，哎，又是跟大学有关的，可是是讲动物啊。你要猜， 你在讲动物的话，我真要跟你翻脸呢。你每天都在动物冷笑话， 对呀、啊。 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腻了吗？每天都动物动物动物。 没有啊，你的朋友很喜欢啊，他站这个环节是最开心、最好笑的冷笑话。你的朋友啊， 谁？ 那个你什么？ 谁？ 你朋友的男朋友？ 谁？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叫阿明啦，阿明 啊，阿明是那个可以毕业的吗？ 这个阿明是人，我要动物。 OK， 你猜什么动物呢？是可以大学毕业的？ 什么动物可以大学毕业啊？ 是只有他可以毕业罢了。 请问是那个树懒吗？ 树？为什么？ 那个《Zootopia》里面那个动作很慢的。 他这么懒惰，怎么可能是他？《 Zootopia》里面那个慢慢的那个叫 什么？我知道树懒 啊。对，他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 chapter 慢慢读，每个内容每个细节都读好好。这样的话考试的时候老师可能出那种冷不防的题目他都可以答，因为他动作慢，他不会那种好像快快要读完这样。 可是他考得来可能两个小时才答两题罢了。 哦，这样还是 fail 哦。 他也是 fail 啊。哦，他的答案学不到，这样不能毕业。 不是他。 这样他有拿到刚刚提到的 scholarship 吗？ 哇，方向是对，但是不是 scholarship 啊， 不是 scholarship， 是 starship， starship 不是那首歌， 不是那个 starship 吗？ No， 不干。 这个动物呢，它是陆地动物还是海生的？ 陆地动物。是的。 我做一个问题，有出现在 Zootopia 吗？ 好像没有看过它。哎，有、 欸、 有。 陆地动物有出现在 Zootopia， UK 大学毕业是谁呢？我们回来继续猜吧。 OK，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这一个星期呢，都会是发生在 Coachella 舞台上的 K-POP 演出。今年我们除了有 lineup 里的这些 K-POP 代表歌手跟团体之外呢，我们甚至还多了一些 special guests 哦。那出现在这一次Cat's Eye 的 Coachella 舞台上的特别嘉宾呢，就有来自 K-POP Demon Hunters 里的主唱们啦。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呢，这一次 K-POP Demon Hunters 主唱跟 Cat's Eye 的这个版本呢，竟然意外的好听，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因为平时我们听到这一首歌 Golden 呢，都是那一种节奏比较强烈，然后呢比较澎湃的感觉嘛，而这一次呢，他们却选择了一种比较 acapella 的演绎方式，就感觉有种重新认识这首歌曲的感觉哦。那如果你们想要看他们的这一场演出的话呢，就可以去到 YouTube 搜Coachella 的 Golden 舞台啦。更多有关 K-POP 的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啦，守住勾选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I was a ghost, I was alone 等我进It's okay. Given the throne, I didn't know how to believe I was the queen that I'm meant to be. I live to be. these patterns all in the past now and finally live like the girl they all see. No more hiding, now be shining like I'm born to be. Cause we are hunters, voices strong and I know I believe. We're going up, up, up, it's our moment. You know together we're glowing. Gonna be golden. Up, up, up, with our voices. Going to get just a woman. Gonna be golden. I'm done hiding, now I'm shining like I'm born to be. Oh, our time, no fears, no lies, that's who we're born to be. You know we're gonna be golden.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lowing. Like every night I'm on it. You know that it's our time, no fears, no lies, that's who we're born to be. 勾炫雪龙频道88.9。 都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罗森涛的《小孩》。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笑的是跟动物有关的，到底什么动物呢？它可以大学毕业 ？OK， 你刚刚说这个动物是陆地动物，然后呢有出现在 Zootopia。 是。 OK， 请问跟大学毕业这个词是不是有关系？ 没有。有关系， 所以没有 university 啊、没有没有 graduation no 哈，大学毕业 graduation 还没有讲到吗？ 你想大学毕业需要什么东西？ 毕业帽， 毕业帽 OK， 还要毕业典礼咯 OK， 送花咯 OK， 然后会 lost job 咯 lost 失业， 他都还没有找 job， 对啊，毕业就是失业，你没听过吗？ 啊、我没有听过， 那你还真的是入世未深啊，小姐。 什么、啊？所以不是 lost job no no no， 不是 jobless no no no no， 还跟大学毕业有什么关系？多一点 tips。 需要一个东西的，你一定要它，你才可以正式毕业。 我要考完考试 ，exam no， scholarship no， 我要 很重要的那个， 我要给完整个学费， 不是， 我要修完所有课。 你去面试的时候很需要它的。 我去面试的时候 interview， 我需要， 你要带什么？ 我需要 presentation， 我需要电话 notebook， no， 我需要a pencil case， no， 需要 book C 开头啊， C coconut， Coco Chanel， Coco Chanel。那是什么啦？科 C 开头的，面试的时候 ，C E R， certificate，hello， 所以是 cat 吗？ 对啦。当然是猫猫，因为 certificate， 耶！恭喜他大学毕业喽！ 哎呀，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我是嘉宾 TKN。OK， 勾选史上最劲爆的校园谈话综艺《勾选吃瓜学会亲情篇》已经上线啦！在这一集，你将会听到我的活了20岁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现在就到勾选 YouTube 收看哦！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Todd Berry 和宋秉琴的《一点就好》。 真的是不要再找我了，我的大腿现在很痛啊！为什么痛？因为 Broccoli 昨天找我呢，挑战一个 Star Challenge 的东西啊。 哎呀，做一点点就好了吗？你不能接受吗？别人做的 Star Challenge 啊，极帅气、极漂亮、极柔软，而我们 MC 们做的呢？ 好， 好、 哦， 来 了。 OK， 等一下 ，OK， 然后 脚 绳 直了，你们旁边两个脚开。 OK， 脚咱们的右脚，看我左脚。 哦，少了这个什么？ 看对吗？有吗？开了吗？ 开了。 开了。 莹莹开， 给我开脚。 对，开脚。 手起来。 好难。好难。 有 没有摇起来？ 对对对。 我也是，我也是。 OK， 抬头，一二三，抬。 哇，我的腿哇，一直蛮痛啊！哇，我屁股。 喂，很潮喂！ 我第一次看你那么淡定啊。OK， 来左手。OK， 来腿。OK， 来这样这样这样。 我跟你讲，当没有领导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变成领导人。我只能冷静的处理这个东西，因为其他的两位女生好像也是好像不受控哎。 不受控。 特别是你一直在喵喵喵喵喵。 因为我后腿要的 秀， 很久很久没有开一字马了。 宝贝， 之前我是可以的。 宝贝，你这个连九十度都没有哎，给我一字马， 因为 你八十度、七十度而已耶，脚不够开耶， 骨头硬了，不能开了已经。所以一开的时候哇，很痛哦。 而且重点是因为你是最上面那个做星星的， 是的。 那我跟雏鹰呢，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把手压在你那个腿上，所以让你的脚腿变得更加张开，你整个是受不了哎。 我真的是从头到尾是啊哎哦啊。 蛮滑稽的一个影片啦，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一起来挑战，只要三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个 Star Challenge， 大家赶快来到伟俊22或者是勾炫的 IG 来看看吧。 是这个炫比较炫，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